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若人纵此普贤愿，我是小分之善根，一念一切色界缘成就众生清净愿。呢一段经文呢，就系、是、解释我哋纵此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咁呢个善根咧就好大嘅，一念之间咧就色界得到圆满。我若人纵此普贤愿，若然之佢若果有一个人，就无所谓你我他啦。总之任何一个人，无论佢系姓乜或者贫富贵贱都唔在乎啦。总之有一个人，佢纵此个普贤愿，纵即系个独纵啦，此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嗱，咁啊，当然咧就包括咧行持，就唔系话净系读下就算数。当然读咧就系在先，因为你读诵先至明白佢讲啲乜嘢啊嘛。咁你读诵咗，时时读诵，知道乜嘢佢哋一真系应诸佛，乃至最后乜嘢佢哋普皆回向，你明白咗啊？咁啊，跟住就实行啦，行得几多就算几多。好似我哋回家咁样，行得一步就算一步。你如果唔够回家呢条路走咧，唔行咧，你就冇法子回家嘅。咁所以我哋亦喺由修行啊，我哋明白咗，由读诵，由读诵明白嘅修持，咁啊跟住嗰啲功夫咧，就随着呢个时间嘅修持有咗进步。我若果有一种人，佢读诵修持，此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佢话我说小分之善根。那咩叫做善根呢？就是我哋宿生所修过嘅，或者我哋宿生咧喺佛法里边，或者受过三皈依，或者受过五戒，乃至在家菩萨戒，或者共过僧，或者放过生，或者受持任何一部嘅佛经，都系咧我哋宿生咧所种嘅善根。大家我哋讲嘅普贤菩萨行愿品十大愿，咁呢个目标都就好明确啦。当然我哋就讲呢个十大愿望嗰种嘅善根咧，加个小份，即系唔使好多。我哋少少地讲下，一个话若人纵之普贤愿啊，我就个普贤菩萨自己清明讲我普贤啊，系说呢个人唔好话多。就个少少咁多嘅宿生嘅善根啊，第一念一切嘅色界缘，就算佢一念之间受持信受此个十大愿望，咁佢呢一念心所信受十大愿望嘅善根咧，虽然一念之间咁少个善根啫，但佢一切色界缘啊，一切嘅功德。到色界圆满，即系话以此十大愿望，一念少少嘅善根啦，将来就可以以此嘅善根咧，一路接引我哋，成就我哋咧，究竟无上无大，所以一念之间咧，咁咪一切嘅功德都色界圆满。不成就众生嘅清净愿啊，就个普贤菩萨知道多嘅。唔单话佢自己修持此个十大愿望，当初佢唔修行，乃至到现在佢说此个十大愿望，都系咧成就一切众生咧呢、这个清净愿。咁十大愿望咧就系、是、最清净嘅。嗱，我哋从表面睇啊，你一者为净诸佛，当然系清净咧，系受福德受智慧啦。咁啊，二者清净如来，就我哋个口咧系受福德受智慧啦。咁啊，三者广修供养，就系我哋身口意啊，全身咧都系修持此个十大愿望，当然系清净啦。嗱，我哋四者三个业障，咁啊，业障障住就系污浊， 我哋能够忏悔业障，业障消除，我们就身心清净啦。乃至五者随喜功德，六者清净法律，至到七者正法住世，即十者普皆回向啊！我哋每一个愿能够随份随力去做咧，都系属于咧我哋嘅清净愿嚟嘅。咁呢种咁嘅得到咁样个好处啊，都系普贤菩萨为我哋讲持个十大愿望，成就我哋每一个众生啊，依持呢个十大愿嘅修持，系能够满足我哋啊呢个十大愿望嘅清净愿，个成就众生嘅清净愿。咁我此普贤殊胜行，就无边胜福皆回向，普贤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嗱，咁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所有前几篇咁多个偈颂里边啊，系最后四句。呢四句就佢哋结成回向，就系、是、十大愿望中咧，就系、是、一种结成。最后呢、这个第十个月叫做普皆回向啦。我话我似普贤殊胜行啊，就是、我似个普贤所讲呢个十大愿望殊胜行愿，就无边胜福的皆回向啊！胜福就系殊胜嘅福，就系、是、我哋如果修成个十大愿望所得嘅福咧，就唔系话普普通通人天嘅生灭嘅福报。就呢种福报咧，系究竟成分啊，系成分个福报咁啊，佢就殊胜个福报啊。无边就讲咧个数量好多，不过我哋简单讲咧就系三种回向，就系、是、回持向他、回因向果、就回持向你。所有一切就系三种回向个殊胜功德咧，我释迦都回向做到啦。咁我回持向他，就觉得唔好为自己，我将所修嘅十大愿望功德回归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啊都得到呢个十大愿望嘅加护，人人将来啊都得到究竟成佛。嗱，第六回因向果，因同果咧系一对嘅，有因亦有果，有果亦有因啊。所謂因該果嘅果次因緣，呢、這個係肯定嘅，呢、這個咧係無法即更改。因此咧，我哋回因向果，就個回轉我哋所修呢個十大願望嘅清淨之行，向於呢個無上佛果菩提嗰度回因向果啦。啊，第三個回事向你啊！我哋十大愿望，一者嚟见诸佛，呢、这个系事上。你睇到我嚟见诸佛，咁我又见到你诶顶礼诸佛喎。啊，咁你啦吓赞叹如来，咁我又见到你赞叹如来喎。啊，呢啲既然大家你见到我咁样做，我又见到你咁样做，就叫做事上，即系呢件事咧，我哋大家耳可以听到。眼可以见到就佢哋事相，加将我哋所修呢个事相咧，有生有灭，有成有坏，释迦回向啊，一性即灭场地，回归《华严经》所讲嘅一真法界，一性嘅妙理，咁就叫做回事向你啦。嗱，咁啊，三种回向。如果我哋都能够实实在在咁样做到咧，所得到个福咧系无量无边咁多，呢啲福报咧系成佛嘅福，就唔系我哋人天嘅福咁简单嘅。所以无边咁多个殊胜嘅福报咧，都通通就由呢个回向而得到，亦都可以讲咧，我所修十大愿望。得到无边殊胜福德咧，悉皆回向呢三个地方。啊，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啦。嗱，咁啊，普愿沉溺诸众生，愿佢咧往生无量光佛刹。 就可以讲咧，第一个尘土而尘住众生，就系、是、回自量他。嗱，咁啊，速往无量光佛刹咧，就可以讲系回因量果，亦都话回事向理啦，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啊！呢、这个理体咧系究竟显明。究竟咧系彻底正德，所以呢两句经文咧就三种回向啊，都具足啊。个普愿有个普就普遍，愿就系我心愿，寻力主众生，寻就系下沉，力咧就系唔识游水啊。咁你啲游水梗系俾水浸亲，可能浸死添啦。就譬如我哋啲众生咧，系罪业深重。举手投足啊，都系做罪业，咁啊，因此以前嘅罪业之因，将来一定咧系沉溺于呢个苦海，流转于呢个三恶道啊。咁家咧，我普皆回向啊，我就咧原始嘅十大愿望，一切嘅善根功德啊，普遍愿。所有一切沉溺于三恶道的众生咧，做乜啊？就速往无量光佛刹。那无量光咧，就系、是、智慧，咁啊即系佛嘅名号。阿弥陀佛咧，中国话叫做无量光，就系、是、无量嘅智慧。那佛刹就系佛国土，咁啊有呢个智慧光啊。先至照到咧呢、这个清净佛国土俾我哋睇到，咁呢个清净嘅佛国土咧，应该就系阿弥陀佛啦。加埋速往，速即系好快好快，往就即刻去到。就我哋以此啊十大愿望嘅功德，普皆回向三处，其中一处啊。就普愿沉溺诸众生，就去回持向他，愿一切众生咧，速速好快好快就去到咧无量光阿弥陀佛所主持嘅清净佛国土，即系极乐世界，咁就回因向果啦。咁既然你愿一切沉溺嘅众生，咁啊个修行之个十大愿望就个事上。既然速速我到无量光佛刹啊，见到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啊，得证呢个不退转无生凡人嘅地位，当然就个回事向你啦。所以呢两句经文咧接着上文啊，无边胜福皆回向啊，就呢两句经文咧就释迦具足三种回向，包括。回自向他，回因两果，如果唔系回事向你，嗱咁啊，以上咧就个章啊，有两三篇嘅经文，都系全部都系继续，我已经咧系讲完啦，咁啊继续咧主要就系长学问，已经咧系讲过，或者有啲人来得迟啊，或者有事赶唔到嚟听佢讲经啊。咁啊，佛咧咪就慈悲满佢哋嘅心愿，等佢哋听到一个圆满，就为咗呢一类迟到嘅人咧，佢就简单用呢个偈颂咧，系重复再讲一次长学问个中嘅道理，等呢个迟到嘅人咧都得意咧听翻，做一个圆满听经嘅功德。第二是普贤菩萨摩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计业，嗱咁呢啲经文咧就系属于咧呢个流通文之中啊，就系、是、结归咧，咁啊一切都系十大愿王嘅善法嗰个意思，就系、是、正当咧上来长学问。亦都包括呢个偈颂，两样都讲完啦。嗰、那个时候咁嘅意思啦，个普贤菩萨就系说此十大愿王嘅大菩萨， 摩诃萨呢就是大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萨呢就是菩萨，所以菩萨中的摩诃萨呢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可以说呢不是普通那些权位小菩萨，通通都是大菩萨，他的位置呢可以说位位都是属于等觉菩萨，亦都有很多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通通都是古佛在内，咁就坐佛转化用，当系示现呢个等觉菩萨位，咁就叫做个菩萨中的摩萨，即系菩萨中的大菩萨啦。嗰位于如来是呢、这个如来咧，就系指毗卢遮罗佛，说持普贤。广大圆王清净偈言啊，说就系讲啊，呢个讲咧就系《华严经》里边咧咁多个品啊，即系六啊八十卷啊，好多品啊。除咗毗卢遮罗品，呢个阿僧祇品，呢大家做过《华严经》嘅知啦。应该呢两品经咧，大家都做过《仲华严经》咗。呢两品咧就系凡一亲自说嘅。咁其他嗰啲品咧，好多啊，都系属于嗰啲菩萨说嘅，好似普贤菩萨劝发呢个信心，讲呢个十相；嗱，法力菩萨又说呢个十二位；功德林菩萨就系说呢个十行位；金刚红菩萨咧就系说呢个十向位。金刚藏菩萨就说呢个十地位，文殊菩萨咧就说呢个清净行，嗱普贤菩萨说得最多比较多啲，好似讲呢个十定啊、十忍啊，始终啊十大愿望啊，咁啊十化藏世界都系普贤菩萨说嘅，咁所以呢句话说。于若前说之普贤十大愿望清净第二咧，就系证明《华严经》里边，如我头先所讲，除咗毗卢遮罗品，以共呢阿僧祇品呢两品咧，就系佛亲自宣说。嗱，咁啊，其他嗰啲品咧，好多好多，都如我头先所讲，系嗰啲菩萨说嘅。咁最上多就普贤菩萨，就包括此一品系十大愿王普贤行愿品，就个普贤菩萨说嘅。咁加位于如来前，于毗卢遮罗佛之前啦，说此普贤广大愿王。嗱，十大愿王点解称为有广嘅有大嘅？我曾经都讲过，整部佛法。就是呢我离开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光明呢就在于这个行愿品，行愿品的光明呢就在于十大愿王。我们明白清楚研究啊，明白或者依止修行这个十大愿王呢，就是明白这个行愿品。我们明白了全部的行愿品呢，就是明白呢整部华严经。我们明白了总部华严经呢，就是明白了整个佛法。所以呢，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十大愿望啊，就是有广阔又伟大的大愿望来的，清净计然的清净。就是凡你依止个十大愿望修行，咁啊肯定系身心清净，最后究竟成佛嘅呢位嘅身心清净咧，亦都肯定咧唔会有堕落三恶道，咁即系就冇咗呢个三烦恼业障之因咧，亦都可以讲啊，每一个修持呢个十大愿望嘅人咧，都是身心清净。咁亦都可以讲，我一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我哋早上上早见咧，旧时呢个大丛林，当然唔系全部，但系大体上应该咧百分比咧系超过51%，都系念呢个十大愿王。普通嘅应该几分钟就念完啦， 咁咪亦都有好多即係練半個鐘頭嘅表面嘛。因為我哋規矩咧，一個位就四個月座，咁咪月座咧就叫做上月扳手，就下和大座，咁就叫做月座嘛。嗱，咁啊月座咧就扶持呢個偉羅師傅啦。嗱，咁啊偉羅上邊啊，梗係偉羅起唱啦，偉羅孝慶啦。嗱，咁啊，如果遇到有咩佛菩薩誕嘅日子，或者初一審相保定啊，咁啊又敲當子啦，又要敲呢個茶盞，我就講緊敲個茶盞，即係從何時敲茶盞啦。呢啲都係啲月眾師傅咧負責去做嘅，去敲嘅。嗱，平時咁敲紅魚咧，敲鐘鼓咧，咁啊又係月眾喎。嗱，咁啊嗰陣咧就比較都就高啲啦，就一定咧當值嗰一日，嗰一個月眾師傅咧，我哋四個上輪流一人一日陪呢個偉羅嘅，就出個佛典上典。咁啊，敲人令呢個咧就係陪住個偉羅師傅啦。嗱，咁呢個十大願王咧，就係由呢個敲人令個師傅敲人令念個喎。嗱，普通咧當然幾分鐘就 OK 噶啦，但亦都有好多叢林咧，佢真係好念得好長啊。咁啊，一位圓眾師傅咧就肯定冇咁長氣嘅。都話唔有四個月眾師傅啊嘛，咁啊我拖一輪，即係到個第二個月眾師傅，佢又拖接住拖一輪，如是一二三四咁啊拖啊，一句一者嚟定諸法，咁樣拖幾長？咁你十者普及十句啊，就拖好長時間，真係拖你半個鐘頭，就絕對唔係新聞嘅。咁呢啲咁嘅環境咧，我都曾經咧係參加過啊，所以就明白呢個道理。嗱，咁啊清淨雞咧，十大願望冇一個人受持，就算你未曾成佛之前，你只要肯一發心咧，真係有一真係定住物，即係十者普及一個向啊，明白兼受持，就肯定你身心清淨。嗱，雞就係雞座，即係如上咧有幾篇嘅經文，咁啊叫做係雞座，已經已經即係講完啦。即係善財童子就踴躍歡喜啊！嗱，咁啊善財童子咧，可以講啊《花言經》啊當機之一嚟嘅。咁啊，《花言經》六五十三章就係善財童子咧所去做嘅。亦都是做我哋每一个出家人的模范，所以一步千家饭就孤身万里流就是参学。嗱，我哋出家人参学就好重要噶喎。嗱，好似头先我讲啊，唱呢个十大愿王，咁啊有啲地方咧，咁啊五分钟就 OK 嘅，有啲地方咧就半个钟头咧都未曾完满咁滞嘅，有啲地方十零分钟。嗱，咁我哋如果未曾去参加过，未曾接觸過就梗係唔知啦。咁你真係實實在在去親近嗰啲咁嘅叢林，住過禪堂，親歷其境咧，你都經驗過。咁啊，將來輪到你自己創道場，你自己做主持，咁啊，你以咩規矩？你以邊一家咧？你係五分鐘就念完啦？就只話十零分鐘練完，就只話慢慢拖啊，半個鐘頭先至練完咧，就你自己輸曬啦，啊，你自己立清規啦。除咗條有好多好多規矩嘅，咁啊都係我哋參學個目的咧，去過好多叢林，親近過好多大德，所以一場規矩咧，輪到自己做主持。輪到自己扮道場，咁啊應該係依照邊一種咧比較適合自己，包括自己嗰啲信徒嗰啲佛法嘅。當然每一個人有啲中意快啲，有啲中意慢啲，就各適其適啦。咁你自己咧，根據你從前嘅參學，就係咧立你自己個規矩啦。咁亦都有啲人嘅環境嘅關係，未必能夠做得咁成熟， 想唔簡單啲都唔得啦。例如共天咧，我都講過啦，喺香港共天咧就肯定係天方夜譚做嘅。咁你一間屋都一千幾百尺一個道場，咁啊點樣招呼嗰啲富翁住過夜啊？半夜起身共天都冇可能。啊，但叢林都大把地方嘛。啊，嗱，南華村我熟噶，都有600多人噃。咁仲有其他嗰啲師傅咧，平時嗰啲煮飯煮菜好多人噶嘛，真係咧冇一千都有800人。咁佢又慢慢有咁多地方俾人住，而且都唔係話個個打地鋪咁簡單嘅，好多都有房間住添噶。咁所以咧，呢啲就係大叢林，佢有地方就可以做得到啦。咁我用呢啲咁嘅一層樓、一樓千尺。邊次有咁多地方招呼人過夜啫？所以就只有啦嚇，為着令嗰啲護法信眾生起對供天呢種嘅善心，等佢有機會參加。所以供天咧就變成大咗人物早上，可能9點到11點，或者咧8點至10點11點咁樣。就係、是、呢個時間上咧，呢、這個環境上咧，唔容許我哋太早啦，所以就咪可以變動變動咯。嗱，咁啊點樣變化咧？就睇你呢個主持人從前去過邊個地方參學，就睇過佢點樣變通，憑佢嘅經驗，憑佢嘅見解同明白之德，有個變通啊。所以時才同志啊！53參就是本經的當機眾，他53參參過有53的善知識，可以說他就豐富啊，可以說你做我們每一位出家人的模範，我們這個仿效善財童子呢，一步千家萬孤身萬里遊，到處去參學，是增加自己的見聞，就是這樣的理由啦。他踴躍又無量，踴躍這個很歡喜很著弱，無量呢這個歡喜的話著弱到的講不出那麼高興，講不出那麼歡喜，他們踴躍無量，一切菩薩都皆大歡喜，不單善財童子踴躍無量，當時在座一切的菩薩，一切包括貴子的有錢的有心，他的道德呢亦都有錢心不同，他們一切就包括了，一切的菩薩就皆大歡喜，因為有機會聽聞佛法，無論親自聽佛講或者聽普賢菩薩，他們都是五佛在來，都是等覺菩薩，不過事然這個小生是幫助釋迦牟尼佛轉化的，其實他這些大菩薩他的本身，他的功夫，他的成就，他所證的跟釋迦牟尼佛是沒什麼兩樣，不過這個娑婆世界就是釋迦牟尼佛是教化主，他是個主人，所以其他那些大菩薩呢正是個位置同他那樣，但是呢都是屬於的是附屬，是幫助釋迦牟尼佛轉化了，所以一切菩薩呢聽了這個普賢菩薩說此個十大願望清淨偈頌之後，都皆大歡喜啊！有能力、有機會聽佛法咧，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啊！就應該咧，就要生一個歡喜心，加個解就通通啦。歡喜加個大字咧，即係話好歡喜，歡喜到極點。因為呢個大乘佛法係十大願望，係大乘佛法，我哋依之修行，唔單話證我羅漢，證呢個權威菩薩，即係可以咧令你究竟成佛，證到無上菩提， 你话系咪好大欢喜咧？边种欢喜咧？好大好大，我皆大欢喜。佢如来嘅真言能一份咧，就赞叹咯。个善哉嘅善哉，嗱呢个善字咧系一个最好嘅字，呢个哉字咧系一个助语词。咁相讲善哉善哉，即系话咧，以上所讲呢个十大愿望，无论长行啊，如果呢个计重啊，各种十大愿望嘅道理咧，系好啊，好啊。唔得系一个好啊，双赞善言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即系话十大愿望系好极，十大愿望好极系两个好极，而且系极之个好极，咁啊如来赞言系善哉善哉，咁啊以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圣法本事，咁样谂下咧，就系、是、咧简单讲，归功于佛，即系普贤菩萨说出个十大愿望，其实亦都系咧佛说一样。虽然系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但系佛咧就系娑婆世界主啊，咁啊普贤菩萨。原来佢个根本嘅职门，嗱呢个本门系点样高深，系古佛在内，但系佢现神咧就系现呢个菩萨身，就表面上咧就当人低佛一等嘅，唔系高级成佛。当我哋不论呢个根本呢、这个本门，就论到呢个眼前，佢系视菩萨为啊。所以呢说咧就归功于佛，宣持个十大愿望，令到咁多众生得益，现在未来嘅众生啊，得到好多殊胜嘅好处，系由佛宣持十大愿望而来。嗱，咁但系亦都咧归功于菩萨，就算系佛说，咁都系菩萨助佛转量。是辗转而至的十大愿望啊，是教化众生，所以赞叹归功于佛，亦都赞叹啊，是归功于诸大菩萨和世尊与诸圣者，圣就是圣人，那乜嘢叫圣人就系咁解释，就是菩萨、摩萨啦，佛、世尊。与呢个菩萨、摩诃大菩萨嘅圣者咧，做乜咧？就演说啊，宣扬演说，如是即系上来个十大愿望，包括长行文，如同呢个偈颂，系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嘅时候啊，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系心里边思量唔到嘅，不可思议。意咧就个口字啦，个口讲，唔单话个心思量唔到个中嘅功德无明，我哋用个口去讲咧，都讲唔清，讲唔尽啦。修持十大愿望嗰种嘅殊胜功德，咁咧佢就不可思议咯。嗱，解脱境界，嗱解脱就唔系俾人哋绑住。被人绑住咧，就唔喐得啦，就唔系解脱咯。佢哋系放，加话解脱咧，即系冇俾人格绑住。咁我哋俾咩人绑住啊？我哋每一个众生咧，就俾嗰啲烦恼业障，令我哋生死流转啊，绑住唔得解脱。嗱，好简单，我哋家族个人，大家都系人。我哋你见到我系个人，我哋对住你又系人。如果叫病嗰只先你话我唔病，你就冇咁个功能，冇法子啊，冇法子得得佢住啊！啊，如果小病咧，伤风咳嗽都系小意思啦。啊，或食食两剂咗啊，凉茶都搞掂啦。你话如果有咩天煞，咩心脏嗰啲啊，严重啊，咩洗肾啊，或者肝病啊，呢啲分分钟就玩完啦。你可能我唔病。冇咗主宰啊！ 只有接受呢个现实啊，导致系生离死别，我哋可以有权反对咩？啊，我哋梗系想反对，但结果呢个愿力难到啊，系同样系生离死别，爱别离苦啊！我哋人世间三苦八苦，不管你咧点样嘅有势力，你个权位点样嘅高，你个财富点样嘅广大，另外一件事，对于呢个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咧，你一定要接受，系最自由、最平等，你冇法子反抗啊！咁啊，俾人绑住一样讲，一条绳箍住你，你有冇得喐啊？冇得喐噶，冇得反抗噶。咁加埋解脱咧，就属于咧，凭呢只解脱就系呢个十大愿望。我哋依十大愿望真系一者，我哋不时咁样礼敬诸佛，我哋二者不时咁样称赞如来。要用四者最紧要忏悔业障，要用常随佛学，要请佛住世，听佛讲经，咁样啦，我哋依教修行就可以得到咧，系解除我哋呢个烦恼业障之恶因，就免除呢个生死恶道嘅痛苦，到时就可以得到咧。解脱啦，个中嘅功德就系呢个十大愿望。点样可以我听到十大愿望呢？就归功于佛啦，系佛讲十大愿望，咁啊亦都归功于菩萨，佢助佛转轮，说此个十大愿望俾我哋嘅听，俾我哋依教修持。所以呢啲咁嘅经文咧，就如头先所讲，就呢啲经文就归功于佛，亦都部分咧系归功于菩萨嘅慈悲，嗰、那个不可思议嘅境界，就解决嘅境界，我哋自由自在，就好似我曾经讲过呢、这个邓忍锋禅师嘅故事，佢要走，佢就走。佢唔走呢，佢就唔走，佢走咗之后呢，佢调转嚟走，我头顶顶住个地，两只脚向住个天，佢仲唔瞓低，我哋点样推佢啦，佢都唔会瞓低，同佢善后都发生问题。咁呢啲咁样嘅修行人呢，就真係内虚自在啦，佢打个关口咁就走咗啦。咁你话几舒服、几自在，系真正嘅解脱境界，就系属于修持呢个十大愿望所得嘅圣法门事。咁呢个十大愿望咧，唔单话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言呢种解脱境界，亦都系一种咧，在整个佛法之中系最殊胜嘅法门。咁亦都是一句话，我同大家讲嘅呢啲咁嘅经文咧，都系暗示，亦都系明示啊！明示就经文讲噶啦，嗱暗示咧，就算你明白啦，即系啦，暗中咧，即系提示自己，你要收呢个十大愿望啊，咁啊尽量啦，例如拜佛，我哋咪拜几多都冇问题。最紧要你去做，最紧要你今日做，听日做，唔可以今日做，听日就瞓觉唔做。呢、这个咧系最实在嘅，我哋日日都系咁样做。好似我哋食饭瞓觉，到时你哋食饭，到时你就瞓觉，日日都如常，唔可以错乱。我哋修行办道啊，都系一样啊。呢种十大愿望嘅系不可思议嘅殊胜境界啊，系一种殊胜嘅法门。咁文殊师利菩萨有二位上首，那文殊师利咧就系、是、一尊大菩萨嚟嘅，佢在大乘佛法之中咧， 是属于这个智慧第一，那么中国话呢就叫做妙吉祥。咁啊，據說佢出生嘅時候咧，有好多吉祥嘅瑞象，例如金鵝形亭、神開福狀、雞生鳳子呢啲咁樣啊，都係屬於文殊就出生嘅時候咧一種最吉祥嘅瑞象啊。咁所以文殊菩薩在大乘佛法嚟講咧，佢就係智慧第一。加我二位上首咧，其實呢啲經文都係倒裝文字調一調亂，應該話咧，諸大菩薩之中咧係文殊師利第二位上首，加我文殊師利菩薩二位上首，先到諸大菩薩咧，呢啲文字咧就可能易經嘅人啊。佢抄寫嗰件事咧，就將我倒轉嚟，咁我哋個人明白個中嘅道理咧，就可以將佢講嗰件事咧，就調翻轉佢嚟講。啊，一切菩薩之中啊，咁啊邊個係上首菩薩咧？就個文殊菩薩二位上首，個合所成熟就六千比丘啊。點樣去求所成熟呢？根據呢個花言經裏面所講咧，文殊菩薩有一次咧，咁啊離開佛，向南方咁啊行，咁啊當時咧舍利弗尊者，佢有六千個出家嘅徒弟，咁樣佢就帶啲六千個出家嘅比丘徒弟咧，就去親近文殊菩薩。嗱，嗰個文殊菩薩見到佢哋嚟啦，咁啊，將王就回頭，好似睇到佢哋嚟啦，叫轉頭睇到佢哋嚟，就即刻登座説法，作詩之口，講出呢個《花蓮經》嘅境界，不成道嘅境界，同舍利弗呢六千嘅比丘咧，係講呢個《花蓮》嘅境界。令佢哋人人敬任呢個無生法印，咁啊，因此咧，文殊菩薩作師之後啊，轉化啦，令到呢六千個出家比丘咧成就正無生印，親證呢個《花蓮經》嘅境界，我及所成熟啊，有六千個比丘，嗱比丘咧。我哋中國字咧就好正咧，就講話比丘，但係根據呢個梵文譯個英文，佢就比丘比丘咁嘅意思啦，係比丘比丘。你睇下法學字典咧，你有呢啲梵語英文就最點解佢哋比丘，咁啊個廣東話咧就白啲佢哋比丘。比丘咧就梵係受過三壇大戒，受過三昧戒。第二受比丘戒，第三受埋出家嘅十种，四受埋个菩萨戒，咁啊三行大戒都受过啦，咁啊称为佢哋比丘。嗱，比丘就系印度话，咪中国话咧就叫做乞士啊，一托半乞食，咁啊自己就唔开火啊。主要嘅原因咧，饭佢煮一餐饭食啊。要花幾個時間啊！又要佢買餸，今餐食咩又好啊？呢樣咧又選下奶油，又揀下，花好多時間。就算買嘅話，又要煮咧，又要煲。咁啊，食完又要洗碗，真係食一餐飯咧，花好多時間，就障礙咗我哋嘅修行。變咗我哋修行時間就唔夠啊！因此佛制比丘咧。就一定要托缽乞食，咁啊先至咧慳翻好多好多嘅時間咧，去用功去修行，就唔好浪費呢個光陰啊！所以因地作為比丘叫做乞食，等到正阿羅漢果咧，咁就叫做係應供啊！正阿羅漢嘅三界嘅見思煩惱分斷生死斷除。 阿罗汉的三大众的圣人是应该受这个三大众生的供养，所以印地中叫做黑时黑色的人，但果上正阿罗汉的就叫做应供了，就是比丘加圣所啊，六千个比丘正无生法印，但弥勒菩萨就二位上首，佢严结一切诸大菩萨。咁亦都可以讲咧，可以表现下嘅。嗱，咁啊严结中咧，一切嘅大菩萨，严弥勒菩萨咧就系上首。嗱，咁啊严结咧，其实我哋家族嘅严结呢一、这个结咧，好多圣贤出世，系有一千尊佛出世。我哋释迦牟尼佛咧，就系、是、一千佛中咧系第四尊佛，咁就系前面千佛中咧系第四啊。楞伽那文殊、伽弥勒菩萨为上首咧，就系、是、在呢个前面千佛之中，弥勒菩萨就为上首嘅菩萨，即系领队坐头嘅。咁印度啊，就叫做弥勒啊。咁中国话佢就叫做慈氏，慈就慈悲嘅慈，因为弥勒菩萨啊系笑口常开，咁啊随时啦都系好炒咗咁嘅嘴嘅，好少你冇睇到弥勒菩萨咧系愁眉苦面嘅，佢肯定咧笑口常开。咁啊，你要明白喎，可能话年初一。就是弥勒菩萨诞啊，好多话年初一咧，就系咧祝弥勒菩萨圣，其实咧系唔错嘅。其实弥勒菩萨仲未出世噶，弥勒菩萨有排都未出世啊，都唔知有几多亿万年啊，先至到佢出世啊。现在仲唔知有边度系未出世噶？咁所以咧，就年初一咧，因为一年系第一日。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嘅，诶取佢呢个欢喜，大家开心，就以为弥勒菩萨咧系年初一出世，其实系绝对唔系。弥勒菩萨仲未出世，仲喺兜率陀院咧喺度讲经说法啊。不过弥勒菩萨咧系的确咧系好开心啊，见到佢真系有欢喜嘅。嗱，我都去过好多地方。有关恭贺弥勒菩萨嗰啲对联啊，我都见过好多。嗱，我所见咧就我受戒嘅南华寺嘅弥勒菩萨匾咧，佢嗰副对咧写得最好。咁啊，边个写咧？佢就冇下款，就唔知边个做嘅。但我咧仲记得啊，呢个大概六十几年前，我喺南华寺受戒，咁我都可以咁记呢啲咁嘅嘢啦。他说年年坐那三门，那个浙江代理总见他欢天喜地的、啊、请问这叩头得意处有心来由。咁下年呢他们人日系空布袋，但小米无钱，却成得大肚宽容，不知众谈与信心，时将何物供养。嗱，呢副对咧，啊六十几年，我记咗六十几年噶啦，我家冇抄出嚟噶，就读俾你哋听。呢副对嘅意思就话咧，一年年坐冷三门，咁即系冷三门喎，唔系好多人咁啊。丛林咧，我哋旧址啲丛林咧就唔开放嘅，唔系话得咁咧，买咗门就可以去参观，旧址冇呢啲嘢噶。全部都是出家人，冇在家居士，冇事工啊！上至方丈，下至种菜、洗厕所，是清一色是出家人，绝对冇一个事工在家人，冇啊！所以话年年坐冷三门，啊，好清冷嘅三门，即系好静嘅。就浙江代理啊，嗱，嗰啲佛法居士或者入山做佛事，或者咧进山共僧， 或者有啲啦嚇，大富法居士咧要見我哋方丈和尚，無論姓乜，所謂接將代理啊，誒接待姓將或者姓李乃至百家姓都包噶啦。但係總見他歡天喜地喎，佢從來冇苦口苦面嘅，都係歡天喜地啊。所以就最後咧，啊請問者投何？投何即係苦行僧，就係未能獲受苦行嘅。得意住啊，佢咁苦你咧，啊有心內有咧，呢個就問我嘅都係禪機啦、禪話啦，有乜嘢理由？有乜嘢來處？令到佢一年到晚坐呢個冷衫，都冇好少有人入門嘅。佢咁苦你咧，呢個就上面。下面咁嘢就係空布袋啊，就小米無錢。咁佢呢個其實無想咩個布袋，大家都見到㗎啦。咩個布袋？個小米就無錢啊，即係裏邊咧唔係好多米嘅啫。喺亦都冇金銀珠寶冇錢嘅。啊，但係佢大家大肚寬容噃，但係佢有好大嘅肚皮。咁即係話個肚皮大裏面就食得多，亦都包藏得好多嘢啦。因此咧，最後就話啊，不知縱談與信心，但時將何物供養啊？唔知道所有進入呢個寺門嗰啲護法壇落居士啊，啊有啲乜嘢供養俾佢啊？令佢個布袋就好似冇嘢啦，可是個大肚寬容，成個大肚皮都唔知藏咗幾多嘢。呢啲就表示彌勒菩薩咧嗰種個風度，佢係屬於啦嚇，係好有胸襟、好有風度嘅人。佢嘅中國話佢哋慈氏啊，係好慈悲嘅。咁我哋第一個三門。就是天王殿嚟嘅，大家去过睇过就知道噶啦。嗱，天王殿咧，话明天王殿啊嘛，所以人口咧两边就四大天王，东方佢哋持国，南方佢哋增长，西方佢哋广博，北方佢哋多民。呢四大天王代表咧风调雨顺。嗱，咁喺中间咧。任何一對正就係彌勒菩薩，佢就歡迎任何一個人接將代理啊嘛。嗱，嗰彌勒菩薩背後咧就係韋陀菩薩啦。等我哋就望住大雄寶殿，係望住佛嘅，可以講全中國不論大小嘅寺廟，都係彌勒菩薩，都係響三門響三門，韋陀菩薩就向住大雄寶殿望住佛。咁啊，點解啊？因為咧，我哋都講個佛法咧，就好多嗰啲魔障，嗰啲外道嗰啲魔嚟破壞嘅。阿偉就唔識護法噶嘛，佢真係降魔保主咧，就去搏人打人嗰個，所以佢個眼就睇到嗰啲凡人破壞佛法，唔尊重佛法，佢哋一定要搏佢個頭嘅，係一定要打佢嘅。咁有呢個嗔恨心啦、啊，佛就叫佢咧唔好咁樣，個眾生如此啊！佢就話我睇唔過眼啊，所以我咪要搏佢嗰個破壞佛法。佢話咁啦，佢如果你睇唔過眼嗰啲眾生啊，破壞佛法，咁你望住我啊！佢話我三十以上係最慈悲，係法上莊嚴。你望住我，你咪唔會煩惱咯。你望住我，你唔係唔會有嗔恨咧。所以韋菩薩咧，掌天王殿，彌勒菩薩背後，彌勒菩薩就向住山門，逢人就都笑口哈哈嘅，好歡喜嘅。背後就係韋菩薩對住佛，大雄寶殿對住佛，就係扶持呢個佛法，就係咁。所以天王殿亦都包括。彌勒菩薩殿亦都包括韋陀殿，所以天王殿呢就包括幾個殿在內嘅。咁嗰陣時話呢個言劫啊，一切諸大菩薩呢以彌勒菩薩業為上首，咁無垢普賢菩薩就業為上首。除咗彌勒菩薩之外呢，無垢普賢菩薩，普賢菩薩大家都知啦，點解頭頂上加個無垢咁啊？ 垢啊，即系邋遢，即系污糟啊，无垢啊，又即系冇污糟，但冇邋遢，就代表普贤菩萨啊，冇晒一切见思尘三无明，冇晒呢个三烦恼嘅污糟，系彻底身心清净。佢所证嘅本门系同分一样啊，无分彼此。现在是菩萨身咧，无非系助佛转化轮，做一切菩萨嘅上手，做一切菩萨嘅指导。咁亦都助佛转化轮，所以正话叫做无漏普贤菩萨嘅二位上手。咁啊，一生保住，点解一生保住咧？即系最后呢一生啊，就系、是、后补坟位，就好似我哋西方极乐世界咁啊，观音菩萨咧就是、后补阿弥陀佛个位置，阿弥陀佛上半夜化缘而进，佢就喺入面啦。咁啊，上半夜入面。下半夜就观音菩萨咧，就继承阿弥陀佛嘅佛位，佢所以佢一生保持尽此呢一生，就后补佛位，咁就叫做一生保住。呢、这个一生保住就佢哋住呢个灌顶位，点解佢哋灌顶咧？就是、从前印度有个咁嘅风俗，边一个国家？咁佢呢個皇帝啊，已經年紀老啦，等於話咧一切嘅國家嘅大事咧，就俾佢呢個太子或者佢選定嘅繼承人去繼承佢呢個皇位。咁行一個式叫做冠頂位，如果就冠頂位咧，佢揾一個啦嚇。或者用金，或者用其他嘅珠宝咧，所造成嘅一个花樽。咁啊，将呢个花樽咧，装满四大海嘅水，四大海嘅水每样都有啲，装满呢个花樽。咁啊，当佢退位嗰一日啊，咁啊呢个新嘅皇帝咪上任啦。咁呢个旧个退休皇帝咧，就同佢做咗个冠顶嘅仪式。将呢个花樽所装呢个四大海水咧，喺个头上咁啊淋落去，就表示我已经退休啦。咁但你就顶替我呢个位，就希望你啦吓统治四大海，统治四大海嘅子民，令到四大海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嘅人啊。享受你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繁荣和谐呢种嘅生活，所以做过呢种咁样冠顶嘅仪式咧，佢就呢个老嘅就真系退位啦，呢、这个新嘅就真正系继承佢呢个皇位。嗱咁啊，佛法以前都系一样，咁啊佛咧对于曾经系佢受记嘅弟子。佢將來咧喺邊度成佛？啊，佛號佢叫咩名？個國家佢叫咩名？教化嗰啲眾生啊，係純善嘅眾生，就係要話啦嚇，純惡嘅眾生。你用啲乜嘢方法去教化嗰啲眾生？咁啊，佛咧一日係佢受記，亦都係一樣用。这个冠顶位的方法呢为他冠顶，那么等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就那个教化的区域啊，这个四大天下都是归他呢所教化，那么称为一个叫冠顶位，一生保持菩萨他所住的位置呢，就是冠顶位的诸大菩萨，凡系能够守一生保住，用冠顶呢个仪式嘅咧，呢啲通通都系大菩萨，即系等觉菩萨位噶啦。及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以共一祈愿， 十方世界种种不同的世界都普来集合，普遍来到呢、这个所谓普贤菩萨说此个十大愿望，这个道场法会之中，他一切刹那极灭尘数诸菩萨摩萨众，当时集会的菩萨多到呢将一切的佛刹虽为微尘，他一粒微尘呢就好似个海咁广大，咁世界虽然微尘，一粒微尘一个大海啊，当然海亦都好大啦。咁其中咧，所有个菩萨、摩萨、大菩萨都系集会，但说明菩萨咧好多好多，多到咧如微尘咁多，如广大个海一样咁多。嗱，讲完菩萨咧。就讲其他一个大智舍利弗，摩目犍连等，即系二位上首诸大声闻。今日就讲呢个声闻众，讲咗菩萨众，就讲声闻众。舍利弗呢，就系、是、佛弟子之一，在十大弟子里面呢，佢系智慧第一。所以他就挺上加个大智两个字。那么净土法门，你不要以为你我们和哪个不会念啊，其实真的有这个信心呢不是很容易啊。若果没有大智慧呢未必相信啊。所以净土法门未到经啊，就以舍利弗呢就是当地的。所以未到经有很多舍利弗的，你们数下究竟整部《弥陀经》舍利弗，舍利弗有几多个舍利弗？你数下啦。但正如舍利弗咧，喺净土法门里边咧，因为好认真啊，好重要角色嘅人物，佢系属于大智舍利弗。咁就摩目犍连，摩叫做大人，嗱目犍连咧就叫做大目犍连，亦都说明佢唔啱小乘阿罗汉啊。他亦都发心度众生，因此个回小向大，称为佢叫大目犍连。嗱，嗰粒目犍连咧，在佛十大弟子里边咧，就系神通第一。咁佢点样神通法咧？咁佢有一次啊，佢哋想研究佛讲经说法嘅音声究竟有几响亮，去到有几远。先至冇咗佛说法嘅音声咧，停止咧，咁佢用运用佢呢个神通一飞，都飞过唔知几多千千啊无量咁多个世界，佢就停低，一听啊都好似响佛身边讲听经一样，系咁清楚咁大声。咁佢停个地方咧系咩地方？就系一个大新国家，即系嗰啲。众生啊，个身量好大嘅，唔系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啲众生咧，啊得个咁啊几尺高咁细嘅。咁佢如果身体又高嘅又大嘅，所以佢啲出家人托佢嗰个背咧，咁亦都好大。咁咧目犍连尊者飞到嗰度个企咧，啊企喺一个出家人托佢个边，个背个边边嗰度。咁呢个揸盘呢一位大新国嘅出家人，佢一睇见佢有条人身虫啊，一条虫系人嘅身体嘅虫，觉得奇怪。咁当时佛同讲佢：你哋唔好乱想啊！即系大新国佢一转佛啊，佢你哋唔好咁谂啊！佢话咧，你而家望到呢个盘呢、这个边边嗰一位咧。不是一条虫啊，是释迦牟尼佛座下一位神通第一的佛弟子，他就想研究讲经说法的这个音声究竟去到有几远，他就问那个神通，就飞到我这个地方来，但听到呢仍然是跟他佛身边一样咁清楚咁大声，就是显示释迦牟尼佛咧说法嘅音声 是充满虚空法界，有缘众生呢都悉皆得闻啦，依教修行都可以了生死啊！你哋唔好睇小呢条人生从啊！咁从呢个典故啊，就说明木叶连卷嘅一个神通咧，就第一真系不可思议。咁但亦都有个不及嘅地方嘅噃，神通都冇用啊！我哋冇讲呢个故事，我都忘记啦，可以重讲。咁佛在世嘅时候咧，每一年有一日。咁啊，边一日咧？亦都冇记载清楚，只系有一日就是、供灯大会，即系点嗰啲油灯咧嚟到供佛。从呢个意思嚟讲咧，我哋如果点油灯供佛啊，我哋生生世世呢、这个眼咧唔会有问题，唔单望唔会盲眼，而且做好精明。我哋眼生得好漂亮，唔会有眼嘅问题。第二咧，就系、是、啊，我哋啲眼咧睇得好远，呢啲都系属于啦吓。点油灯啊，当家台开电灯都系一样。燃灯供佛，旧时冇电灯嘅，点油点火水，加咗电灯咧，亦都系一样。我哋夜晚嗰个佛殿咧，唔好闩晒啲灯啊！点解啊？你就算开咗个最细嘅嗰啲咪嘥电，你开咗个或者五火十火嘅电灯，你如果你真系电灯啊，照亮呢个佛殿咧，你功德无量，等于度众生啊！度咩众生？就是、度嗰啲鬼神，因为嗰啲鬼我哋人就日头搵食嘅。那些鬼神就夜晚飲食，那他能夠經過這個佛殿，有一盞燈光光地照亮這個佛像，等他經過那些鬼神，他見到個佛像的莊嚴，他生個歡喜心，或者一叩個頭，或者舉下手，佛像莊嚴啊，他都種下這個見佛的善根，都可以勉勵這個鬼身啊，面临呢个鬼嘅恶道啊，所以我哋嗰啲佛典啊，千万咧唔好散行。我曾经有一次啊，向青山主持嗰一个道场，我都唔使话呢个名俾你听啊。咁啊，我都好中意点灯噶，但呢个香灯师傅咧，我一开咗灯，佢同我闩咗，我咁啊。我每一唔系一日啊，我长期成个月佢都系咁样。我一灯佢就关灯。我既然揾佢不如咧 ，close 取消佢，唔好教呢个灯啊！你横掂唔开仲教嚟做乜啫？不如删咗佢啦。咁佢话唔好啊，法师，我话唔系，我开灯你啊关灯。我话开灯啊，嗰啲祖师嗰啲牌位啊，嗰啲仙人见到嗰啲灯光啊，望下佛像。嗰啲仙人都得解脱啦！我啲鬼神夜晚经过啊，借咗啲盏灯望到佛菩萨、观音菩萨啊，佢生个欢喜心，我哋勉励呢个鬼身啊！所以点灯系第一好处，第二就系增长智慧，因为灯就系光啊嘛，有光就冇黑，大家明白啦。黑就是黑暗，是代表我的业障烦恼啊！我哋常常开灯供养佛，跟住我哋念佛亦都拜佛咧，就可以消我哋嘅黑暗烦恼业障啊，令我哋来生来世啊呢、这个业障即系轻啲减啲啊！所以我奉劝无论边一个道场，呢、这个灯千万咧就唔好关。如果你话哇，我光管或者我啲光灯光好大，我电费重喎，唔系问题，你可以点去盏咧？或者五火，或者咧十火嗰啲细细嘅灯啊，总之有光你睇得到就得啦。你睇得到佛菩萨像，嗰啲鬼神嗰啲祖先就见到噶啦。咁所以佛在生嘅时候，啲印度有种规矩，有人就全个印度啊。 有佛教道场或者佛真正在一个地方讲经说法，领住大众好像修行的地方呢，他有个共灯法会。那他这个法会的建筑早上就这样看打波大球场，那些一级一级坐位，一级一级一级长板一级坐上去，当然坐得高那些呢就不会被这个前面的挡住就看得到，所以一级一级一路路升高上去。咁啊，當時共燈法會都係一級一級，大家睇到嗰啲有錢人家啊，當然各出奇謀啦。有啲金嘅碗，有啲銀嘅碗，有啲水晶碗，有啲鑽石碗，係總之啊，各講咧啊，表現咧佢對佛嘅尊重，裝滿一碗入就嚟到嘅供飯，亦都係收貨收紙位啊。咁啊，當時咧，你有一個老婆婆係冇錢嘅，佢係乞食嘅。佢經過咁啊，睇啲人哋咁樣供飯，自己真係窮乞食，有錢買油燈供飯啦。但好都算有善根，佢就想供飯，因為冇錢喎，咁咪照搞乞食咯。啊，佢又好彩嗰日咧，有幾有人俾佢個金錢，因為老師用金錢就罰咗佢。金嘅钱嚟嘅，俾佢几个金钱，咁佢就唔将呢个面咧就唔食饭，宁愿买个我都唔买嘢食，就买油嚟供饭。但你买油都要揾个碗啊，揾个嘢嚟装。但佢黑色个骨头咧就崩咗一边嘅，即系话放平都可以装入，系窒窒地，啊将都崩咗一边咧，高高地。那些未曾崩呢就低低地咁去買啲油，咁去到咁點一部分呢慢慢一級一級㗎嘛，佢就崩佢口口個側邊崩住，因為放完而倒曬啲就崩咗一邊㗎、那個撥啦，咁所以佢哋斜斜地就崩住呢響個級嗰度就嚟供飯，佢就發現咁啊怨我呢個點燈供飯，去愿一切众生都身体健康眼目清明，更愿一切众生生生有智慧，照破呢个烦恼黑暗，不久成佛。咁我发过呢个愿咧，佢就离开啦。嗱，咁啊旧时咧就唔同今日咁样，可以咧防火啊，系有咩事就可以嘅。嗰啲救火車、救火救先冇呢啲設備噶嘛，咁就要熄燈，即係到夜晚六七點鐘開始黑啦，就要將燈冚啦出熄佢，第二朝咧就再點火。咁呢份工作咧，邊個做咧？就係木建連尊者做。咁佢咪負責揾把扇啊，揾把牛吹啊，將啲燈冚啦出熄啊，撲到呢個老婆婆呢個爛骨頭。唔系咩人拎唔废个保密个碗啊，系个烂骨头崩咗一边噶啦，装呢就好似崩起，斜斜啲崩起先可以点咗啲供物，佢就吹，佢点样吹都吹唔清，咁啊用尽后又用个神通，用尽佢个神通咧个威力去吹，同样吹唔清，佢就问问石石点解唔怪，佢话我普通吹。固然吹唔清，我就问我神通都吹唔清，点解细菌加重着紧啊？其他识晒就呢个老婆婆，呢、这个烂骨头点嗰啲油加都吹唔清，系嘛？木建连，佢话呢一杯油啊，你唔好睇个烂骨头啊，佢话呢杯油咧唔系你啲小圣人所能吹出嘅简单，点解？他说你们小乘人就是自道就不道众生的，不行菩萨道，不自道，道就是自道的。他说这个老婆婆他点了灯之后，他愿一切众生生生世世眼目清明，不要有病，并愿一切众生生生世世远离这个黑暗的烦恼业障，人人都身心清净。 各位这种这样的圆灵呢，在大菩萨的心愿呢，就不是你的小乘阿罗汉所能比，所以呢你的神通呢是完全无效的。咁所以呢个神通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冇乜了不起噶。只要你好啲个心静啲，你真系依法修行，其实好多人都得噶。我唔系奇怪噶，你最紧要个心静，个心静嗰啲烦恼咧，降服你嗰啲智慧个心光就可以显露出嚟，你就有神通噶啦。所以加呢次上大讲呢个目犍连尊者咧，佢系十大弟子中系神通第一，有二位上首诸大声闻闻，呢两个经文咧都亦都系调转嚟嘅喎，应该就话大智舍利弗、摩目犍连等等于其他嗰啲阿罗汉啊好多啦，诸大声闻就好多啦，等于好多其他咧嗰啲声闻罗汉。就以大智舍利弗、摩目犍连咧为上首，诸大声闻而为上首，咁就比较咧通啲，比较呢个文法上咧系容易明显啲。都话并主人天者一切世主天龙夜叉乾檀婆诃修罗迦楼罗紧楼罗。摩诃罗嘅人非人等一切大众，嗱咁以上讲咗菩萨众，讲咗呢个声闻众，就讲呢个杂类众，杂类众就即系讲呢个天龙八部，即系垃圾站啦，有天上嘅人，又有人间上嘅人，又有鬼神，又有畜生，都有啦，咁即系垃圾站，系我哋俗界嘅众生啦。所以话并诸人天除咗菩萨声闻，并且仲有啊诸之话好多人同埋天人有人间嘅人啦，天就天上嘅人啦，佢一切世主，世主咧简单讲咧就系、是、世间上嘅主，即系今日讲嘅或者总统或者系主席啊，咁啊早期咧。家都有，好像荷蘭啊、英國啊，都有呢個日本啊，都有呢個皇宮啊，仲有呢個皇權，好似泰國啊呢啲咁嘅，仲有呢個皇帝有呢個皇權喺度嘅，咁呢啲世間嘅主人。嗱，如果再推廣之咧，就好似呢個大悲參念所講啊，河神啊、海神啊、山神啊、樹神啊、草木神啊，呢啲咁嘅神咧，係主理世間咧，我哋民間咧呢個生活上咧所需嚟幫助我哋噶，好似風調雨順啊、國泰民安啊，冇呢個天災人禍降臨啊。呢啲就屬於咧所謂世間主嗰啲善神啊，係幫助我哋。所以一切世主咧，除咗國家嘅元首之外啊，又如呢個大悲參裏邊咧，河神啊、海神啊、山神啊、樹神啊、草木神啊，諸如此類，都係世間主。天龍天嘅三界二十八天，龍咧。都是一個名字而已，我就說神龍見首不見尾，沒人見過龍的，最多說什麼果年有什麼社會有個好事啊，反正沒有龍，這些龍也看過，說真的龍呢，雖然大家都沒看過啊，但是是不是有龍呢，那就我們沒看過就不知道了。不過佛尊上說呢，都是說有這個龍，住有這個海底這個龍宮，那是龍夜叉就是那种节制鬼，我都解过了，他很敏捷的，有空中的夜叉，有地上走的夜叉，他的身手的很敏捷的，属于这个夜叉鬼嘛。那么乾檀婆呢，也都是印度啊，中国的沉香，这个沉香呢，因为这一类乾檀婆神呢，他就是我们帝释天咒音王之神， 如果我们三十三天这个拜师主人啊，想要奏这个音乐，那么怎样找他们来唱弹琴啊吹箫啊，他们是找他们啊，所以他们烧香，那么一烧他们的香，他们的香气随他的风啊飘到边度都好，咁呢一类嘢，天下和神咧，佢闻到嗰啲香气，佢哋知道呢个帝释天嘅天主咧，要揾佢哋奏音乐，咁佢哋乘住嗰啲香咧，就佢嚟报道，所以称为咧就叫做沉香。嗱，我收落，我应该好似讲过，中华嘅飞天啊！佢有呢个天上个福，就冇呢个天上个德。呢一类阿修罗嘅众生咧，男人就好丑样嘅，但系女人咧就好漂亮嘅，系天生嘅，就无论叫做阿修罗，咁佢就好亲民嘅，动不动就发脾气。所以如果我哋人类中有人得常常发脾气嘅咧，我唔覺得呢個係阿修羅嚟嘅，即係喺人度個阿修羅上層嚟嘅。所以阿修羅咧，脾氣最差，但佢中意飲酒。咁啊，世間上所有嘅酒咧，佢都唔夠佢飲嘅，佢好大個酒量。佢就妙想天開，採呢個聖天下嘅花同埋果，啊，抌落個大海。想將呢個大海咧係釀成酒，咁當然係飲飲過，點飲飲唔曬啦，都飲曬飽啦。但呢個大海咧係阿修羅我哋啲人所棲息噶，大海好多嗰啲動物，嗰啲魚蝦蟹鳖咧係以大海嗰啲水咧係生存噶嘛。如果你將佢釀成酒咧，都係辣嘅。咁啊，大海嗰啲众生啊，嗰啲鱼虾蟹鳖啊，咁啊点样生存咧？由于大海里边咧，呢啲鱼虾蟹鳖咧系好多啊，多到嗰阵数都计唔清咁多啊！以佢哋嘅业力咁大，就令到呢个阿修罗咧想酿成就呢种咁样嘅心愿咧，冇法子成。所以就發脾氣啦，咁我從今以後就戒酒，就唔飲酒，所以咧就係、是、咧叫做係冇酒嘅人嚟做，就冇酒嘅佢飲。嗱，從佛法嚟講係一件好事啊，佢冇飲酒係一件好事嚟噶，但係以佢嚟講係一件壞事。所以咧，中國話阿修羅咧叫做係飛天有天國。冇天德，亦令佢嘅无酒啊！头先所讲呢个故事，佢想让大海嚟酒咧，鱼虾蟹俾佢力量影响，唔可以俾佢酿成酒。酿成酒，啲鱼虾蟹俾通通都死晒，冇得栖身。所以咧，佢兜唔过呢个鱼虾蟹俾嗰种嘅力量，所以大海上酿成酒，佢就冇得饮。佢就誓愿从今以后唔饮酒。所以就叫做咧係無酒阿修羅啦。嗱咁啊，迦樓羅咧就係、是、印度啊，中國嘅金翅鳥啊，就係、是、大鵬金翅鳥。咁呢一類眾生咧係一隻雀嚟嘅。咁啊，佢嗰對翼咧就好大嘅，亦都可以講咧，今日嗰啲飛機嗰個樣咧，都可以根據啲咁嘅雀仔咧造成嘅。飛機嘅翼啊嘛，雀仔都有嘅。咁但係今次如果咧，佢就如果佢以龍為食啊，嗰啲龍就係響呢個龍海底下邊龍宮。咁佢哋食嗰啲龍咧，佢就嗰啲翼咧將海水一撥就可以撥喺兩邊。海底嘅龍宮咧，佢就睇得好清楚，就啄嗰啲龍嚟食嘅，一條條咁樣啄嚟食嘅。就好似我哋食面条咁样一条条，咁啊嗰啲龙咧死啦，咁就可以绝种啦。佢亦同佛讲，头头佛啊，我哋有灾难啊，你要救我哋啊，就将我哋又赶入佛啊，冇问题，我可以帮你。佢点样帮啊？我哋啲乾卡沙，啲乾卡沙好有法力噶， 可我俾啲五花生你，你翻去将佢剪开一条一条。你个龙有角噶嘛？咁你每一条龙子龙孙啊，你将佢绑啲件袈裟咧，绑个龙婆。佢话以我啲袈裟嘅法力加俾你哋，大鹏金朝鸟咧就冇法子食到佢哋噶啦。咁我同王广讲，我啲龙子龙孙好多噶喎，你一件袈裟咁啊剪开嚟都有限啫。啊，咁啊，仲簡單，佢就可以拆線啦。啊，你啲袈裟就即成布，用線即成啊嘛。你唔需要剪啊，直接去拆線，一條條咁拆開，你咪多好多啦。你咪每一條龍子龍孫我講啊，綁一條袈裟嘅線啊，咁樣啦，我就可以保護你噶啦。咁啊，果然真係我個蛋咁正料咧，睇到嗰啲龍咧。食唔到啊！咁你变咗佢肚饿噶嘛？佢同我细菌啊，佢话你嘅慈悲就帮咗嗰啲龙，我话食唔到咧。你有冇谂到我肚饿嘅时候，你又点帮我啊？我佛话咁就简单，佢话我啦吓，我叫我人我啲弟子啊，每一个道场咁啊，中午供佛之后咧，就出食抽啦。就顧上你一變七，咁七啊七七就四十九啦，咁四啊九都每一粒又變七，咁你哋數咧，粒粒七七七七七七上去咧，即係成為無量無邊咁多啲數，我就講唔清噶啦。佢話你哋未有得食咧，就唔難我死啦。所以啦嚇，咁就我哋出食咧就呢句話。咁啊，同時咧，我實際上有個鬼師母，即係鬼仔個母親。佢就好有命，就好有福喎。佢有一千个仔孙，一千个仔啊！但其中咧，佢就最中意个拉仔，俗语话拉仔就拉心肝啦。佢最中意个拉仔，咁但系嗰啲鬼仔咧，佢点样生活咧？佢就去到边度，就捉嗰啲乡村嗰啲小朋友咧，就俾自己个鬼仔食。所以佢去到边度？嗰啲小朋友都失踪啦，个个都惊慌，边个做父母唔锡仔女嘅啫，系嘛？咁啊唔见咗，就去问坟，坟知道啦。佢话你啦吓，唔使惊，佢话我可以帮你。咁啊坟咧点帮？佢哋知道呢个鬼母亲啊系最锡呢个拉仔，咁佢哋用神通啊将佢呢个拉仔咧摄咗啦，变咗呢、这个。鬼媽媽就唔見咗個拉仔，唔見咗個心肝咁喎，真係發咗毛，就到處揾真揾唔到，就問佛點樣去到佛嘅地方見到佢呢個拉仔咧，企喺佛身邊，佢就想去攞翻，佛話咪住，佢話你聽我講佢，佢話你咁痛失你呢個拉仔係啱嘅，你係母親，你係媽咪，佢話你有冇諗過人間嘅嗰啲仔女啊？你就去到边度嚟捉人家你嗰啲乡村嗰啲小朋友俾你哋仔食？你有冇谂到人哋个父母嗰种嘅伤心咧？咁个细菌啊，我哋冇得食喎，我系靠嗰啲食啫嘛。佢如果我哋唔捉嗰啲乡村嗰啲细路仔，我哋俾人哋食啊？但系话得，你应承我，总之你唔捉嗰啲细路仔，我就可以帮你。佢話：我叫我嗰啲日後嗰啲弟子啊，每一個道場中供完之後就出城，就係、是、一變七七變七，冇窮冇盡，可以令你哋嗰啲鬼仔啊，個個都唔會肚餓，唔會餓生。所以我哋中午出城咧有所計嘅。佢話：大鵬今次要就抗野鬼神宗邏輯鬼之母。金露色充满，相信咧呢几句话包括晒我头先讲呢个故事呢、这个角色噶啦，相信咁个内容，所以我哋出席无非就系帮助咧嗰啲龙咧大鹏金翅鸟咧呢个鬼个妈妈咧令佢得到饱满，所以我哋七粒遍十方普遍。周沙界啊，尽空遍界，一切嘅龙藏、鬼神藏、 如共一下，其他一切众生都得到饱满，就是我们出食的内由，就是刚才这个故事而生起的。所以这个田法罗波修罗和迦罗金现罗紧罗就是印度中国他们疑神，为什么他们疑神？疑是多疑，为什么多疑呢？他的样子就是人的身体，他只是人的头，人的身体是两个行的，有两只手添的，但他有样子他头上有一只角，那我们人就没有角嘛，那他有只角的人在那里，他觉得是人就是鬼，你说是人应该没有只角，他有多只角，他是什么呢？对他有怀疑，好难以下一个判断，他是人也是鬼，所以称作为他的疑神。那么地球的这个火爆呢，凡是堕落了鬼神，一般来说包括这个疑神，他缩生多生多世啊，对这个佛法没信仰，怀疑佛所讲的道理，或者即使呢一时只能信仰，日后他都很多的疑问，结果他就不相信，退了心，就堕落这个鬼神，所以这样就会做疑神。亦都暗示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福德善根，你能够呢相反，你们一信永信，不要有这么多的怀疑，好像都常常劝人家不要想那么多问题，问题你想得多你就不懂佛法，这个念你自己解不开，这个念就越绑就越实，越扯越实，就永远解不开。所以我们奉劝大家呢，你诵经就好点诵，你不了解就得了，你就好点诵，诵经就有好处，你拜佛就有处，你总之是做实行就得噶啦，就唔会堕落做呢一类疑神。所以话紧罗，嗱摩诃罗强咧系一条蛇嚟噶，诶，我哋今日呢个大蟒蛇，中国嗰只大福啊，嗱嗰啲蛇咧，咁有冇脚我哋冇睇到，有啲话有，有冇就唔知啦。我哋冇捉过蛇，冇摸过蛇，佢就大响地下咧，系带住个头，咁啊行得好快嘅。大家都睇过咧，蛇响地下咁啊，行得好快嘅，系带住个头，个头响个地下咁啊。所以中国话佢就大福福嘅土啊，系带住个土嚟噶，系即系一条大蟒蛇，系一条蛇嚟噶。咁佢亦都係咧有善根，佢咧扶持佛法中只係中國佛法神，咁啊摩诃罗佢人就我哋啲人啊，嗱非人即係鬼啊，佢唔係人，咁啊鬼啦，唔係人非人啦，等就等於其他嗰啲眾生啊，唔同樣，除咗呢個八部之外咧，仲有其他嘅眾生嘅等啊，佢一切大眾啊。包括以上菩萨中、声闻中，以及呢个天龙八部嘅护法神嘅集类中啊，就万佛所说，呢句话就归功于佛啦。呢个十大愿王就系佛所说嘅《花严经》里边系其中之一品，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亦都是八十点花言呢，应该是最后的一品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文佛说了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之后呢，就皆大欢喜，还有信心十足啦。如果没有信心听了呢，就很多问题，就很多怀疑，那皆大欢喜啦，没有怀疑，是绝对信受十大愿王的功德，信受依十大愿王的修行，一定将来呢是究竟成佛。我们家大欢喜就信受奉行啊，个个都相信十大愿王，就对于十大愿王的受持奉行呢，就受持真的不会间断， 一定是依教奉行，咁將呢段咧就屬於呢個流通份咧係最後一句啦。一實大如王太好啦，所以咧就變咗啦，希望大家咧守持呢個十大如王。嗱，咁我講到呢處咧，只係八段七個字，咁啊仲有咁啲花邊嚟喎。嗱，咁我就從來咧，我都唔講話自己咧，就大家有問題，係大問題嘅，因為我所以有限。嗱，咁啊今日大家有緣，我話破例，呢25分鐘咧嚟個問答，係小會唔好話大會啦。咁啊，如果你大家有咩有問題，但係唔好亂問喎。你哋聽咗呢個十大願望，你有咩疑問？可以大家啦舉手。咁你講出你嘅疑問，但係咧，我先至聲明，我唔係萬能博士啊！總之咧，我能夠講，從因果上嚟講咧，我明白，我唔解釋咧，我係錯因果，我係墮落噶。總之我咧識，我哋一定答到你哋。如果唔識咧，我哋死咗，我哋對唔住噶，答我啦。嗱，咁嗱，我交開始，你哋邊一個有乜嘢問題？咁啊，舉手話俾我聽，我就再用我個能力解答你個問題。啊，咁出聲啦。嗱，我明啦，我明啦。嗱，咁其實咧，如果認真嚟講咧，三個係最密集嘅佛弟子哦。我都話我歸咗三個，咁係佛嘅弟子，佛嘅信徒啦。其實應該咧都冇咩分別嘅。又或者咧，我係法師咧，佢就比較咧就分清楚啲咁多，就話俾你聽啦。如果係出家人先至可以用嘅三個弟子啊，佛弟子。咁啊，如果普通嘅咧，你係歸三個啊嘛，咁啊剩三個弟子係咁樣分別一下嘅啫。其實如果你問我，我嘅理解啦，其實三個弟子即係佛弟子。佛弟子即係三個弟子，我家我出咗家當然我受三皈依啦，初初剃頭出家喺第一個節目就係三皈依啊嘛，所以我彌陀經裏邊咧都有話風吹草動七重寒樹啊，都係演呢、這個聲音啦，都係歸佛歸歸心啦。如果有人敢問點解唔講第二樣，淨係講歸三無咧？以説佛法生三寶嘅印證，因為三寶咧就係佛法嘅總綱。我哋初出入佛門，一定受三皈；我哋出家剃頭，未受戒之前，亦係同你哋一樣要受先受三皈先。就算我哋登壇去受戒，無論沙彌戒、與共咧、比丘戒、與共菩薩戒，亦都離唔開要念呢個三皈依。乃至我哋拜忏啊、放言口啊、诵经啊，念最后咧都要念呢个三皈依。所以三皈依咧就系、是、佛法嘅总纲嚟噶。你总之你皈依个三宝咧，都系三宝弟子，即系三宝就系佛啊嘛，即系佛弟子咧。不过呢位法师可能咧就比较就分清楚啲，佢应该都唔会冇错嘅。你话冇啦，即系冇啦。仲有冇？ 有啊有， 因为行前啲我听唔到，我听行前啲行，行前行前行前行前，系。 师傅你好，有着受菩萨在家菩萨戒咧，可唔可以屋企煮饭，唔系煮分女饭嘅？ 嗱，咁樣咧，依常説情理嚟講咧，應該就你受咗菩薩戒，就算受五戒咧，第一條都係唔好殺生。既然唔好殺生，當然咧，喺屋企應該依情之理，就唔可以煮呢個肉食，更加唔可以買，亦都唔可以煮。但如果你話啦嚇，哦。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小朋友，他们是无欲的不欢的，那我是人家的太太，又是小朋友的妈咪， 咁我唔可以唔做啊。嗱，咁你為咗個辦法咧，如果受唔嗌，你就唔好受呢條戒，暫時唔好受住。咁如果你受咗菩薩戒又好，五戒又好咧，你都去煮呢啲肉咧，我唔敢講話冇善呢個話，我唔敢，因為係呢啲戒律實經唔係我講噶。加埋唔得，係絕對最好就唔好。唔係我，唔係我反對啦，係佛講噶，絕對受咗戒，係唔可以犯戒，係最好就唔好做。嗱、啊，咁如果你真係要做噶，咁你又受咗戒啦，咁啊犯戒，咁我就我先擔保嘅啦。啊，我係講真話。啊，咁你一係你就唔好受，你受戒你一定要守戒，最好就唔好煮，亦都唔好食。咁啊，仲有冇？ 有，明白。 嗯。 下次我想問咧，點解 誒 佛冇女身嘅？ 咩啊？ 點解女身唔可以食 飯？哦，得啦，我明啦。你唔識做個下文啦。嗱，我哋首先明白啦，觀音菩薩咧，好多人都係女人身啊。觀音菩薩所現嘅女人身，大家都知噶。差唔多觀音菩薩，聽講話唐代我哋中國唐朝嘅觀音菩薩咧，就係大丈夫相嘅。唐代以後咧，直到今日，所有嗰啲陶瓷嘅師傅啊，即係燒佛像啊，嗰啲師傅咧所做嘅觀音菩薩，大體上都係女身。咁啊，點解有咁嘅情形咧？就因為我哋舊時中國嗰啲禮教咧就好嚴肅嘅，所謂男女就授受不親。嗱，咁如果觀音菩薩係大丈夫身，咁啊點樣教化啲女人咧？所以觀音菩薩就慈悲，就是、現一個女人身。嗱，咁大家咧，我哋可以穿房入舍得唔得？咪喺大庭廣眾可以幫你傾偈啦，可以入到你個閨房同你平排坐喺度傾偈得啦，係嘛？所以講個原因咧，就造成咗觀音菩薩一般人嘅心態，因為觀音菩薩就係女人身，其實咧。在呢個佛法裏面，我犯咗成咗佛，就冇呢個男女相嘅，就係叫做咧係大丈夫相。就算我哋釋迦牟尼佛，你唔可以話佢係男人相，你唔可以用男人呼住佢，指定佢係男人。其實咧，犯嘅成佛係大丈夫三十以上，冇呢個男女相嘅。所以《金剛經》啊，都話無我人眾生受者啊嘛，咁就存在啲男女相咧。至於話成佛，既然冇男女相啊，其實男子修行，不過呢個男女相咧，我哋嘅業報，你嘅業障係要受呢個男子身，你咪做男人咯。咁你嘅業障媽生出嚟就係、是、個女仔，咁咪做個女人咯。不過業力所顯前就唔係永遠男永遠女，佛法我哋個佛性就冇呢個男女相嘅。就算女人修行，你修到成功，亦都可以成佛，絕對可以。如果唔係咁啊，喂，咁啊唔通到萬飛啊？真係唔通到啊！男人可修行成功，女人唔得，呢個梗係唔通嘅。總之咧，男人可以做經拜佛、依法修行，可以成佛；女人同樣可以無分彼此，冇兩樣。不過成咗佛之後，係絕對係三重種大人相個大丈夫身，絕對成佛，就冇呢個女人相。OK， 明白啦嘛？點啊？冇啦，係嘛？嗱冇嗱冇嗰度樣喎，啊，好啊，講。啊，前啲。 我想一次啊，阿師傅嘅好緣分咧。喺天上講嘅，喺凡間講咧，我因為嘅《花葉經》，我知道有幾有九會有七處咁樣啦嚇。咁咧，啲師傅講完人間，係可以話呢個《花葉經》用我一個總結。 咁呢個中意似乎亦都唔係話喺呢個印度或者啲即係，我覺得佢個處所喺邊樣同埋個境界 嗱，我唔 覺得嘢你係 講啫。嗱，你都明白七處九回啦嘛？咁啊，七處九回有天上有人間，佢係嗰一部分響天上講到咁嘅天上咯。嗰一處嗰一回響人間講到咁響人間咯。咁即係話冇固定。好似我哋家講嘅，嗱家呢次請我咪肯定佢講啦。我大概第二個月就喺彌敦道，喺呢個地藏圖書館啊，我哋講心經。阿花藏圖書館，咁咪咪咁咪地方咪換咗。我想你家你既然明白呢個《花蓮經》咧，有呢個七處九會佛菩薩，咁咪七個地方。九個會分咗九次嚟講啊，咁有時有天上講屬於天上咯，有時響人間講嗰一部分屬於人間，即係話冇固定。好似我家就響啲時講今晚邊處咧換啦，講我下個月就響彌敦道講啦，咁咪一樣，即係冇固定。但仲有十分鐘，仲有冇？ 阿姐，我想請你再講講係個對隊，講彌勒菩薩個對隊。 哦， 啊，再講一次啊。 哦，嗱，上元咧係咁多啫嚇，嗱，佢上元年年坐冷三門，接將代理，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住有甚來由？下元咧。日日提空布袋，小米无钱，却成得大肚宽容。不知众坛信心，时将何物供养？就呢一副对联嘅。嗱，咁上分年年坐满三五千，又年坐坐到年三万，都系坐一个地方，天王殿个门口望住外边。你姓张姓李姓咩人入嚟？佢都笑口噬噬。佢炒作咁笑開嘅，都歡迎人哋。從來未能講過話我屋企唔禮賓，冇咁嘅事。總之係人哋超級怪怪叩頭，都歡迎。咁啊，連呢個冷三門，即係冷，即係清淨咁樣解。即係三門啊，即係道場，即係我哋個佛院嗰啲三門。咁呢個三門咧，我都按舊時我哋啲佛寺咧冇義工嘅。冇呢啲在翻响度住啊，系清一色，不管人多人少，全部出家人，最多就未曾受戒，初出家就唔系老前辈，最多系咁嘅啫。但佢都出咗家，佢不过系未曾受戒，即系知佢浅啲啫，佢就出家嚟噶，冇在家居士噶，冇义工噶，系清一色出家人，我年年坐眼三门。就接張代理，姓張嘅嚟，我就接待佢；姓李嘅嚟，我就接待佢。但是就百家姓，無論大姓小姓，入到嚟，我都笑口細細咁樣歡迎佢，唔會話你好似咩差啲喎，咁啊灰快唔冇啊。所以總見他歡天喜地啊，咩人嚟貧富貴賤唔冇分別，都係歡天喜地嘅歡迎你。所以問一句，請問者頭陀，頭陀即係彌勒菩薩啦，即係娑婆頭陀啊嘛，呢個另外就個名詞，家就唔需要講頭陀，就係出家人收世嗰個頭陀。佢得意處啊，點解咁得意咧？係人哋啲小學成日歡迎佢咧，佢有心內有，即係有乜嘢理由係人入嚟，佢都小口細細，永遠都罵，我個最好炒作咁樣歡迎你哋。呢個係上元嘅意思，咁啊下元咧，咁啊日日攜空布袋，空布袋即係呢個布袋，空啊即係冇嘢嘅，啊即係只係孭個袋嗰啲，但係裏邊乜嘢都冇嘅，唔好話冇銀紙啊，就算連抹手指都冇嘅，都冇張啊，咁佢空布袋啊嘛，所以因為空個小米就冇錢，唔單話多個米冇喺裏邊，就少少幾粒米都冇。唔好話大把銀錢，就最低限度嘅一蚊錢一塊錢都冇嘅。 又小米又冇錢，一但係卻性得大度寬容，啊佢個肚得鬼咁大，彌勒菩薩你哋好多人見過嗰啲即係多仔佛咪彌勒菩薩啦，個肚都好大嘅。咁既然咧佢個布袋，佢孭個布袋又冇米，你又冇錢，就空溜溜啊！點解個肚皮咁大，食得咁大咧？所以話不知。重彭業信心，彭業咪即個施主咯，信心咪即係佢有信心供養佢咁嘅信心咧。就時將何物供養啊？任何時候用啲乜嘢供養佢咧？睇佢個布袋又冇米，你又冇錢，但係佢食到個肚嘅嚇好大個，大我寬容。咁講邊嗰啲彭業啊？嗰啲施主啊？嗰啲信心嘅信徒啊？乜嘢时候俾佢啲供养，令到食到个肚皮咁大，就系话。 一百四。 哦。 我想先问你几时 会翻嚟？ 咩？ 几时想翻嚟？ 我有张龙龙俾你耳仔喎。 再回来讲。 你想翻嚟讲几 时？嗱，呢个问题咧，就睇你个缘，你睇我个缘。因為我都跟住呢應該都是有兩台的，有兩座，咁可能有一座呢就會取消，因為仲未答覆我，就有一座呢就已經定咗大概下個月。至於話講經呢，我都講過，我一你坐得唔赤出嘅，我一生人呢就好似我哋係真特首講的，我做好啲提供，我都可以咁樣講。咁樣講經咧，就係我應該做嘅工作啊！佢出街啊，第二樣我唔會做。我由1956年第一次講《維摩經》，到今日咧，我已經經過50幾年講經噶啦。可以講我嘅腳啊，除咗非洲，我未去過，無論美洲、亞洲、澳洲，我全部都去講過經噶。我坐飛機坐過2000多個鐘頭噶啦，就氹氹轉就坐到747，咁啊加嗰啲新疆我老啦，唔坐得飛機啦，所以再新啲我就冇機會坐噶啦，應該啊。所以咧講經咧係我應該做嘅工作，我冇意見。我同我咪宗師講過，只要我正常辦呢兩座經，如果今年下半年我講完，即係過咗8月15以後。我講完嗰兩座經，我身體仲同家咁樣咁健康，仲咁大聲坐得咁穩陣咧，我可以你過咗8月15為中師啊，你可以打電話問我，睇我可唔可以係翻轉頭。如果今年可以，就8月15之後咧，我會再嚟；如果今年唔得咧，就歷史也燒。 大家有冇問題？大家冇問題嘅話咧，容許我就講兩句説話。咧就咧，石頭法師 咩？ 好感謝法師。 我唔請 不辭勞苦。我哋講經嘅，啦，令到大家法喜充滿。有同埋有破例。大家 明 白，因為我知道法師咧就 從來都係我同梁主任，因為我驚我做唔到啊，我驚我驚我才疏學淺答唔到你哋啊。 咁法師係客氣同埋。咁我哋呢個講經法會特別咁順利舉行咧，就係、是、三寶加力啦，同埋法師慈悲，亦都多謝法師身邊嘅侍者啦，同埋各位法幫忙，咁好多謝各位。 啊，咁你講曬啦，我唔使講啦。 同埋大家都有咁嘅緣分喺度見一個法會。咁平日咧，法師咧做禮拜嘅時候咧，我哋都步步禮法石真係勤作。咁用佢今次暫時呢一個法會圓滿，咁我哋希望大家盡快師傅。 咁嗱呢嗱呢啲問題咧，因為香港地方窄，大家都知嘅。我都講好多次啊，咁啊1800隻，除咗洗手間嘅廚房煮嘢食啊，同埋啊沖涼嘅地方咧，住宿嘅地方咧，又要擺個佛典供養菩薩，應該地方咧嘅所餘就唔多噶啦。能夠呢處有張台俾大家擺部經啊，已經好難得噶啦。至於話拜佛或者頂禮我呢啲咧，係外表嚟嘅啫。佛同埋我個人，我希望大家聽咗任何一部經，你哋最緊要咧了解，了解之後咧就盡量去實行，行得一步就算一步。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講經一種嘅要求，亦都係佛咧講經說法個目的，希望大家咧係依教奉行，腳踏實地先可以翻屋企。唔係話你想翻屋企，但你又麻咁啊，點翻屋企啫？啊，你麻麻就算明知路程遠啊，你腳痛啊，你都麻麻行啊，你行一步都有一步啊嘛，係咪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啊，至於話啊，頭先多謝我咧，呢啲咧，我嗰陣時買貂蟬，我應該要做嘅啊，咁啊。 你拎翻嚟先。 好，我幾時俾你？誒，你攞放生嗰陣得啦。